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三 D 化新闻，我是楚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艾森。 今天在周一啊，我们要准备一起互动的全媒体话题，12点半之后开放互动热线。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即将接任中国国家主席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呢，目前跟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举行了会晤，这是十八大之后可以说两岸国共两党高层的非常重要的，也是第一次的这个在十八大之后的会晤。那么很多人对于三月两会之后的新一届政府在两岸政策上也有非常多的期待，是不是能够延续在上一届政府这样两岸关系良好的这么一个所谓60年来最好关系时期的这么一个路线，把两岸关系更上一层楼呢？你的看法是什么？这个关心台海局势啊，关心这个两岸政策的朋友都可以打电话过来发表你的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像听众呢，请拨打1872346。那如果你还是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就更加方便，你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的 APP， 然后找到凤凰 Uradio 3D 画新闻，一键 call in 的功能，在12点半之后我们就会开通，那么就可以随时打进电话来跟我们来发表你的意见。 好，那么在这个开放今天的互动话题之前，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其实今年2003年的话，如果你注意一下数时间啊，今年有一个很重要的纪念的日子，就是非典，或者说香港叫做沙士啊，也就是英文 SARS 非典型性肺炎这个爆发10周年。现在想起来这个时间过得很快，2003年的事情好像还历历在目。为什么说历历在目呢？如今在香港啊，我进到几乎是任何一部电梯里面，你都会看到那个电梯的按钮上面还会铺着一块那个塑料薄膜，然后他会强调说每小时消毒一次。当然呢，我心里很好奇的是，是不是真的有人去消这个毒？但是我第一次来香港的时候，我看到这个牌子，哎，他说此电梯这个按钮每小时清洁一次，我马上就想到，哦，这个是一个非典带给大家来的这么一个习惯或者这么一个做法。 而且上周我不是去在跑港文嘛，就最后一天我们是去到了中环，中环的一个旧的街市，想要打算改造成香港的新闻博览馆。新闻博览馆中间呢，它就会设立一个展区，说专门要呈现当年抗击非典的时候香港在做什么，香港传媒在报道什么。所以尽管你看已经过去10年了，但是这样一个大事件留在香港，它不管是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印记，还是它所谓的一个新闻报道史，和香港本身历史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那哈森是土生土长香港人，和2003年的时候你还能想起来当年的香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吗？ 其实在回顾之前，我想呢，为什么最近我们谈的比较多沙士的原因，就是第一是10周年，另外的一个就是在中东开始有一个新的冠状 病毒， 对，就有人称它是新的沙士，新的， 当然这个说法是为，其实是说这个说法并不是非常的科学，但是在传媒的报道的时候，我注意有些报纸喜欢把它称之为新沙士，所以这个看得出来可以唤起大家很多的一个共鸣。 其实大家看起来好像有点害怕， 对， 但是呢我想呢，就是提高那个警戒性是比较重要的。还会那个SARS的时候，我回顾，就是现在就是讲10年前的一个情况，其实我的片段不是太清晰，但是有一些琐琐碎碎的生活的时间可以再谈一谈。就是我们以前就是在SARS期间，我大概刚出来做工作，那我们呢就是上班下班之后的时间大家都是回家的。就是你在香港的时候呢，你在街头上，在商场什么的，都没有看到很多人，都是一两个人在，我想他们都在回家的路途上。因为呢以前我们有一种在SARS期间有一种感觉，就是 如果我们在那个公共的空间的时候，就会有很大的机会会感染的。 嗯哼，觉得在家里比较安全。 对，还有呢，在车上的时候，大家也是很蛮紧张的，因为在车上里面，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近。 嗯。 你不晓得你在旁边的那个是不是那个前的病人、 嗯、 如果他咳了一声或者是打一个喷嚏，那你就肯定是非常的紧张了， 对， 就好像要调你的位置或者是什么的、 嗯、 因为当时候呢，特别是香港，因为在大部分的地方也是很紧密的人与人之间的那个距离、嗯、那如果我们看到其他人比在一起在隔壁的时候，我们要提高那个警觉。 嗯， 因为呢，当时候我记得就是每天下午4:30，每个人也会在看电视或者是听那个广播，因为就是政府会公布当天那个感染的情况、 嗯、 还有那个SARS这有什么新的发展。 嗯， 所以呢就是每天有这个广播的时候，有这个报道的时候，我们每天就好像在战斗的状态、 嗯、 就好像以前大家在打仗的时候，我们听广播就是每天都告诉你打成怎么样，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紧张。 嗯，没错，这个我记得10年之前啊，这个爆发非典的时候我还在念书，那个时候在学校里面，那个时候是大家是住校的嘛，住校，所以就有的外地的同学，那按照规定的你是不可以离开这个学校的，因为那个时候要尽量控制人员的流动嘛。然后就同学的家长就很担心，希望能够说孩子能够回到家里去，所以就有这个同学呢就是溜出学校去，或者说冲破这个封锁，然后呢学校老师就出去追，就说你这个是不可以离开学校的，因为一旦啊这个疫情已爆发了以后，我就你如果说跑出，我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接下来我就控制不到了。 对，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番的这个角力啊，这个家长呢希望外地的学生能够回去，然后学校老师呢又得把他劝回去，据说呢都有追到这个高速公路上的，都在拦回来的都有。因此我现在回想起来呢，身边并没有人就是杀死的这个中招啊，但是想起来当时的这种气氛，你会觉得把大家心底里面的很多想法都激发出来了，就是在一种生存的压力之前啊，你自己的一些非常本能的一些表现，比如说面对这个沙士的时候，我知道学校老师是不准的，但是我一定要冲出去，一定要冲出去，这种你可以感觉说是一种求生的一种欲望，全部都在这个时候表现出来了。 我印象当中呢，就是我们在小县城里面也是在上学，我记得当年在备战高考，就你所有的记忆都跟电视有关，你会看，哎，为什么那么所有的电视都会在讲一个事情，而且每天出现的记者也就那几个，当年就是王志和柴静嘛，就是他们那个又是北京市长卫生部长被罢免的消息啊，又是深入非典第一线，所以你看到都是从他们传出来的画面，因为你本身处在一个偏远的山区，你并没有觉得疫情好像有多么的严重，所有的信息来源全部是来自于电视，但是呢也会有些谣言传出来，因为在最开始的时候大家其实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 我记得有人去抢醋和板蓝根。 我最早 听 说这个事情是从有同学说，哎，他说广东那边大家都在抢醋，我说抢醋干什么，他说有一个什么感冒、啊、 对，大家都说是防感冒的，后来慢慢的就是那个信息越来越公布多了，而且大家知道这是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传染病、而且是说唾沫就可以染上，哇、这个太危险了。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在电视里面很多的人并不是说因为我们没有处在疫区的中心而真的是让你觉得有任何的掉以轻心的地方哈。就今天我又在重看，就是香港也拍了很多 SARS 十年的一些纪录片和专题片，就看到你说在香港淘大花园，当时他说就是一座死城啊，所有的人会在10天的这么一段长时间之内让你们搬离原来的那个住处，说全部要隔离，是搬到一个度假村。然后我是看到那些居民说当年就像是坐牢一样，就你不是说放到度假室玩的，但是你每天就是看着秒表度日的，出来之后你真觉得是从监狱里面出来，说我还活着、然后你会看到那些非典是已经是中过招的人，但是康复病后出来，他们就弄了一个非典的互助会， 互助会的时候偶尔会做一些活动嘛，就他们问候的语言就跟大家很不一样，他会问你还活着呀， 嗯， 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有的人真的是静悄悄的，因为他们得了那个非典后遗症之后，有的是骨头坏死，就静悄悄的就离开了， 嗯， 而且呢是因为在香港他们有一个 SARS 那个基金的， 嗯， 就是政府投了几亿元的那个资金去帮助他们，帮助那些得病的者还有那个因为生病而去世的那些家属们， 嗯， 帮助他们之后，但是近些来又看到一些消息说，哦，因为他们好像有 回复了， 回复说， 嗯， 有人说他已经过了那个期限，还说他已经没有符合他那个病因标准了， 嗯， 所以就被剔除出去， 嗯， 你就会发现，哦，原来这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并不是让我们觉得病情过去了，但是依然是有些人仍然在治病， 对， 这些当中很多的一些，嗯，比如说在制度它现在到底完善到什么地步，如果真的是非典再重来一次香港或者内地，它再能抵挡得住吗？ 嗯，真是这个非典十年啊，故事还有很多，我们休息一会儿，三立华新闻继续。好，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文素， 我是阿森， 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在12点半之后呢，我们开放今天的这个全媒体互动话题啊，在 U-Radio 这一边我们关注到的是现任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见了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那么知道这个连战啊，可以说他当年的访问大陆是一个历史性的破冰之旅，那么在他之后呢，两岸的关系也是走到了一个温暖如春的境界。那么在三月份两会之后，新一届的政府上台，在国共这一边呢还多了一条民进党的这个竞争啊，或者说一条补充，在两岸的互动方面，现在有人说啊，这个是两岸三党啊，这个不光是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还有民进党的这个加入，互动呢可以说是渠道更加的多。那你是不是认为这就一定会意味着两岸的关系会更上一层楼？那这个可以马上想到的就是，现在两岸在经济啊，或者说文化交流方面，确实已经有很多的这个成效，但是在政治的对话方面啊，确实还是一个放在后面讨论的议题，有一直大家在说，什么时候是不是有可能有这个和平对话呢？那在最近的钓鱼岛的这个事件上面，马英九是明确拒绝和大陆联合保钓，也体现说两岸呢在一些重要的军事以及政治问题上还是缺乏一定程度的互相信任。你怎么看？你觉得在今年的三月份之后，这个会有改变吗？可以打电话进来发表你的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请拨打18723346，如果你是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先下载凤凰 FM 的 APP， 然后找到 3D 化新闻，启动一键 call in 的功能，12点半之后就可以打进电话来跟我们发表你的看法。 好了，那其实在三地化新闻去年的一期节目当中呢，凡俗刚才也提到了陶大花园啊，在香港这个陶大花园是人人不知啊，人人都知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这个陶大花园出名呢，主要是因为当时是一个非典的重灾区，是集中爆发，然后是集中的隔离，所有的居民都要被迫的啊，这个迁移到一个度假村当中。那我们在去年的一期节目中就采访到了陶大花园的一位居民，同时呢也是这个陶大花园居民联会的主席，是叶兴国先生。那么叶兴国先生呢，这个当时是负责做出了把这个居民啊隔离的这么一个决定，而且他还透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细节，现在的香港特首梁振英先生当年呢，也参与到了陶大花园这个防治非典的这个工作当中。当年的梁振英恐怕还并不是像今天那么有名啊，但是他当时他都做了些什么呢？我们来听一下当时的一段节目录音。 原来梁振英当时候也在那个 SARS 爆发的那个时间呢，他去过那个陶大花园帮助那些居民，你可以具体说一下当时他做过什么事情？ 当时大约是四月份左右了，当时陶大花园都是好像死神一样啊， 死神， 很多官员啊，很多人都不敢来我们陶大花园啊，当时他找人联络我， 他想来见见我。 叶先生之前认识这个梁振英吗？ 不是认识他， 不认识。 蓝先生是那个立法委，不是行政委 行政会议的 行政委的 召集人， 召集人嘛。他比较少我们接触嘛， 可能之前报纸上面听说过这个人，但是没有见过， 但是见过这个人，但是我不认识他，真的不认识他。那时是都那个时候是他第一次我见面。那么他那个时候就告诉我，他们代表那个专业联盟嘛， 专业联盟， 专业联盟，他想替我们淘汰做一些事情，他怎么样帮我们，尤其是那个依着那个。污水管嘛， 污水管，这个污水管也是事后很多人说可能是淘大疫情传播的那么快的原因之一， 原因之一。所以他就是他想替我们做一点事情，帮我们淘大医者的居民，他们知道我们医者居民呢受了很大的冲击嘛。当时大家知道，我都孤立无援啊，知不知？当时都不是很多人。即政府给我们的帮助就是不是很多嘛？ 啊，孤立无助啊，孤立无援啊， 所以呢，就他这样去了，我就一口答应他了。 这确实当时是可能是第一个主动向这个淘大还原提出帮助的。 哎呀，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在2012年啊 ，U Radio 对于这个淘大花园的居民联会主席叶兴国先生做出的一个访问。叶先生在之后呢，因为有温家宝总理访问香港的时候，特意去看望了淘大花园的居民，因此呢，叶兴国先生也代表淘大的居民呢，给温总理写了一封信。之后呢，又收到了这个总理的这个亲笔的回信。我们当时还是。看到了这封信啊，这个哎，不得不提一下，这个总理的字非常好看，而且啊，很重要的一点是写繁体字的。 哦，写的什么呢？ 是写繁体字的，就是啊，表达了当时新闻，我记得本地的新闻也有报道说，就是对于香港的市民，特别还有淘大的这个居民，非常的想念，非常希望能够再来香港看一看啊，这么一个意思，还是这个非常的温馨的这么一封信。那说到刚才这个提到梁特首啊，之前在行政会议任职的时候，其实以一个专业人士的身份，在非典期间到淘大花园去帮大家解决这个污水管的这个问题。那我就想到，其实这一件事情啊，留给香港人的经验，恐怕在一些公共防疫或者说这个卫生的设施上面，会留下一些经验，是不是？大家会在非典之后想一下，怎么城市当中有一些系统啊？因为这个疫情的教训是会把它改造一下。 他想来给我们具体说一 说。对，如果说香港呢，因为当时候香港的灾情是比较严重的，那在那个沙士之后呢，政府就成立了那个卫生防护中心。我们现在呢，新闻界比较对他认识多一点，因为呢，我们每天看这个政府发布的那个消息的时候，如果有什么传染病啊，还有在外国有什么特别的病菌出来之后呢，他都会出来解释一下，就是说啊，这个病在香港有没有发生？ 还是中英双语的， 对对对， 曾浩辉主任很厉害。 对，还有呢，就是那个病尽管在香港没有发生的时候，他们在外国的情况是怎么样？这个病的情况会对人有什么影响？还有他在提醒大家怎么去预防，这个卫生防护中心就是每天也会跟传媒接触的一个机构。除了这个东西之外呢，就是2003年沙士之后的2004年，就是政府的拨款呢5.多亿，就是设立了一个全港首建的传染病医疗中心，就是有一个很先进，这个先进程度就是亚洲最高规格的一个治疗中心，就是集中去做什么呢？就是预防，就是有大规模的那个疫情发生之后呢，就是怎么去隔离那个病人，怎么去治疗他们。主要是这样。另外呢，就是我最近看的香港的一些报道呢，就访问过我们现在的卫生的局长，就是高永文。他说过呢，就是现在在沙士之后呢，香港跟内地的通部的机制已经比较紧密的合作。但是呢，他还是说过一个事情，就是说尽管有一个通部的机制，但是还是有改善的地方。还有呢，记者问他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现在 还有这个好像SARS的疫情出来之后， 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他其实也 他怎么回答？ 他回答的时候，他就说，其实没有百分之百可以肯定我们香港或者是中港有一个能力可以完全防备这个传染病继续这扩大，因为这个是没有人可以肯定的给你一个答案。 没错，这个有一些现实的经验，就是说这个疾病啊，总是或者说这样的病毒啊，总是一次比一次的厉害，它总是一个不断的 变种， 不断的有变种，不断的有升级进化的过程。但是我自己的一个观察啊，说在 SARS 这个教训之后，之后有禽流感的疫情在香港。 对， 其实它禽流感也是这样传染性的，就是一个是你很难去控制这个源头，你很难不让它发生， 对 对吧？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你发生了以后，它的移动性非常的强。比如说这个禽流感是由这个飞鸟带来的，你不可能把香港这个所有的鸟全部给它停住。所以说这两件事情虽然说严重的程度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有一点相似之处。在禽流感发生的时候，我自己的一个观察，我就是觉得，虽然说香港仍然像刚才汉森说的这样，没有办法100%我保证说没有一个人伤亡，但是我公众或者说政府有一个办法去应对它，不像是非得啊劈头盖脑的就过来呀，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就像当时叶国华这叶兴国先生他就在说淘大花园，当时你说根本没有人来管他们，就是到底我们要不要把这个居民楼清空，完全都是大家自己的这么一个决定，就是所有人都是两手一摊说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在非典之后，至少大家说这件事情啊，这个严重的程度也许每一次都不一样，但是我知道我会按照一个什么程序去做它。我觉得这是 一个经验。所以说城市它必须要经过一些考验，就是每一次大灾之后，你看你的在制度的建设，还有你在基本设施的建设，以及每一位公民他们自己的防范意识上面有没有进步。如果说有进步了，我想下一次呢就不至于像现在怎么惊慌失措。当然我想高永文如果现在这么回答，他是出于一个严谨的态度，没有人能够拍胸口保证我100%给你挡回去，不可能的。就即使你是怎么样一个科技发达也好，怎么样日新月异也好，你就没有办法去预计它下一个病毒会是什么。而且说现在很多记者又去追访十年之后，看看到底这个香港人的习惯是越来越好，还是变回到原来的样子。你还别说，真的是发现会倒退耶。就是你不管说从这个关口上，以前是会探热的嘛，就你要填一张那个你去过哪儿那个旅行的表，现在完全不会了，因为确实也是这个疫情结束了。而且说香港普通人的一个卫生习惯也肯定没有当年刚结束的时候好。我记得我以前跟我那个香港的老板去吃饭，他就香港人的习惯，咱内地人来香港有一个 洗盘子嘛， 不是洗盘子，用公筷，就当时咱们是不会很习惯的，就在内地不会每个人拿一公筷，觉得哎好像你嫌弃我怎么样，但是香港就有这个习惯，他就说就是从非典之后开始的。但是你会发现在家里我们就不会，他说但是当年爆发的时候在家里都会的， 对， 而且洗手我都会洗足3分钟的，还会教我怎么样正面反面。 这个当年是特首的 中央怎么样的 特首夫人出来教香港人 洗手。 对，但是现在 这个是经典， 但现在就没了。他说，你看有的人，我看他们饭前根本就不洗手的，所以你说香港人这样一个以前的那种紧张的意识，慢慢的随着疫情的这个结束之后是有淡忘的。如果这还是小事，但是关键是有些比较。香港人说污州邋遢那些地方，如果你没有定期去清理，像一些天井啊，好像说这个没有盖子啊，又污水的处理不够及时，而且说香港现在不是尽管说那个汤房那些卫生处理的那个状况是堪忧的，但是如果你不去看住那些死角的话，如果疫情一旦爆发，那些地方会不会成为一个重灾区？ 所以这说听上去就有一点这个好了伤疤忘了疼的这种感觉啊， 这 是 人的一些特性。 对，我也觉得是人之常情。你说当时最非典最严重的时候，高速公路啊，这个包括所有的关口，其实都是非常严格的测体温。每天我记得学校里每个班的同学 就要去检查， 专门要这个测体温，稍微有一点感冒就马上就要观察起来。那我相信这有的时候是非常时期非常手段啊，但是在一些卫生方面遗留下来的一些这个经验，我觉得虽然说凡子说有很多东西已经倒退回去了，但是啊，至少比如说这个电梯里面这个按钮这个消毒啊， 或者说这个洗手啊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给大家留下了一些印象的。 还有我可以举一些例子，就是在SARS之前呢，其实香港人什么伤风感冒的肯定没有人会 戴 口罩的，当然呢到现在不是每个人伤风感冒也会戴， 对， 但是现在还比较多人去做这个事情。 这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是香港非常标志性的，已经变成一个 icon, 香港人的一个那个叫什么及时反应， 就好像是韩国人的单眼皮一样，这个香港人的口罩也是成为一种城市的这个相貌了。我到看到就大规模戴口罩的，一个是香港，一个是日本。 对对， 这个是有大规模人戴口罩，所以我会电视画面，我会通过人戴口罩来识别这个是哪里。这个， 所以我说香港人是真的是会懂得吃一堑长一智。你说在内地，你说别管。别说咱这个台面上用什么公话呀，感冒了及时戴口罩，就连当时是发现是病原的果子狸嘛， 对，他们现在还在吃， 还在吃啊，就之前爆发的是 在 深圳的那个深圳的东门市场是发现果子狸身上带那种病原，最初也是由野生的蝙蝠，是港大的那个袁国勇教授他发现的，但现在有记者去走访，还是可以 在 深圳买到这样的野生动物，所以说真的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而且是最根本的，当年那个钟南山院士就是完全是捕杀呀猎杀所有的果子狸，当时人家就也会批评说，哎，会不会破坏生态系统，他说你们吃自然吃野生动物，你本身就是破 坏 生态系统，可现在你根本看到有禁止掉吗？而且说到底是没有禁止，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嗯，有的时候跟这个一场病毒啊相比，人这个习惯的力量，不管是好的习惯还是坏的习惯，好像都要更强大。 习惯和制度如果真的重来，这两个没有进步的话，我想又是枉然。 好，三D化新闻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继续。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琴， 我是樊素， 我是Jason。 在十二点半之后，我们即将开放的热线互动话题，你认为两岸的关系在未来的一届政府在三月份两会之后有可能会更上一层楼吗？那么我们最近看到的新闻事件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晤了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那是不是标志着这个两岸的这个沟通管道由随着领导人的交接，在十八大之后呢，能够把之前的这个稳定的政策，或者说是一个让两岸关系比较缓和的这么一个政策继续延续，那么大家更是期待有没有可能更上一层楼，在政治以及军事方面啊，这个有没有可能进行一些接触或者谈判呢？十二点半之后开放，可以打电话进来。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请拨打1872346，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启动凤凰 FM 的 APP， 找到正在直播的凤凰 eRadio 3D 化新闻。那时间差不多了，你可以准备一下有什么意见想发表的，马上可以打电话了。 好，我们刚才在说到这个非典十年啊，香港叫做沙士十年，对于内地和香港的一些印象，哎，好像有一些方面是吃一堑长了一智了，但有的地方呢确实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哎，最直接的这个果子狸又开始在吃了。那另我个人感觉是在内地的非典的一个最重大的冲击，就是大家对于新闻呢，或者说对于传媒的这么一个思考。印象很深的事情就是当时的北京市的这个副市长，还有这个卫生部的部长，出来当着这个传媒的面，他开始还有这个是应该是卫生部部长说的，说戴口罩是没有用的，这句话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 他说不戴口罩也是安全的。 对，那就是说这句话当时的一个新闻标题就是说卫生部部长说戴口罩是没有用的。那当时大家已经在开始囤醋啊，买口罩啊，买板蓝根的这个时候呢，突然哎，大家觉得非常权威了。你说这个卫生部部长都这么说，哎，大家突然开始又不囤口罩。结果呢，到了卫生部部长被撤职了之后呢，哎，又说请大家戴口罩。所以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我那个时候非常的疑惑，我说到底这是怎么回事？你说我要不要戴这个口罩呢？就感觉这个心啊，非常的这个慌乱的这种感觉。所以说，我觉得恐怕在中国的新闻史上，这一个采访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当时应该是央视的这个面对面采访王岐山， 采访王岐山，王岐山这个是火线调过来说做救火队员，调过来做这个北京市代市长，其实就是他上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处理非典的问题。所以这一个访问在我看来，其实在新闻史上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访问。当时我一个印象就是王岐山非常的坦白，就是承认了之前到底产生了什么问题，然后有一些具体做法方面非常的非常的坚定。我觉得这个访问的意义不亚于一座这个小康山的这个非典的一个大型的医院，因为其实对于大多数的民众来说，你可能真正中招的这个机会并不是很高，但是你却有可能产生出一种慌乱，一种这个失调的这么一种情绪，这种情绪的杀伤力还要比这个病毒本身还要大。 而且后来看一些资料哈，就最近柴静那本书里面他也有记录，当年他去深入的病房第一线去采访，他说当年也真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采访的。然后节目呢也是全国人民都在关注这一个新闻事件，所以你做出一旦新闻一个采访，可能一晚上一期它就有6000-7000万人同时在看，就是这个影响力是你没办法预料的。但是我最近又在看另外一本书，是钱刚老师写的，他写的叫《中国传媒与政治改革》。当年他说沙士真相被隐瞒了一个多月，媒体刚开始报道就被严格控制。 对， 他说他们的计量统计呢就显示出报道数量的迅速减少。这个时候呢，中国传媒说不能报道疫情，但是世界上发生了另外一件大事，就是美国打伊拉克。所以呢，中国传媒呢被鼓励报道伊拉克战争。后来呢，中国政府就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看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都被解职了，传媒于是被允许去广泛的报道非典。你们就看到了非典报道的是井喷式的。之后呢，他就说通过非典呢，我们看到了中国传媒的症结。他说在哪儿呢？它是一种商品，就追求一种市场的效应，但是呢，它不能担当这个瞭望者的一个角色。他说如果是社会危机发生的时候呢，管制者让他闭嘴，他就不能出声。但是呢，又有另外一个好的方面，他说在非典事件结束之后呢，中国政府是改善了信息发表的制度，重大灾害呢报道之后你就看到会快会更多，但是依然是政府牢牢地掌握着这个发布。 就是钱刚的这一个分析就是说，虽然在这件事情里面后来的媒体的报道啊，对于他的非典的事情的公开起到很大的推力，但是他并不是一个掌握主动权，在他只是一个被动的，只是说在一种被允许的情况下你才可以做。其实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国内在这一方面信息通报机制其实潜在的隐患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大。我记得后来在香港这边报的特别多的一件事情，就是非典最早的捅出来这件事情的那个医生，是在国内怎么样这个消息都上不去啊，不断的被封杀，最后是通过曲线救国的方式，通过这个爆料报道的所谓的外媒啊，这个经常被有些人指责这个居心叵测，这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外媒，那通过一种曲线救国的一种方式来报道非典的这个事情，然后通过外媒在对中国的这个疫情施加关注了以后，这个压力逐渐增大了以后，到达了一个临界点，国内开始采取的一个井喷。其实这样的模式呢，我们在很多的乃至是最近一段时间的中国的这种传媒的这个生态上，都会有重大的消息外媒先知道，然后顶不住了，国内的媒体再把这个事情弄出来。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国内的有一些这些新闻同行也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做起来真是非常的难办啊。你说在这个像类似于之前高铁的这个事情，哎，很多甚至是公开的这个调侃啊，这个日本的记者跟这个国内的这个同行就说，你们比如说你们这个摄影师抢在前面排队排这么前面有什么用，你们反正又不能报你们反正又不能报，是不是？那么这件事情对于国内的新闻业我觉得也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反思。我就记得后来即使是当地的一份小报纸在当时允许报了之后，每天的头版头条都是几个大的数字，本市今天又有多少人感染，死亡多少，所以基本上这个你可以看得出这件事情国内传媒它是拦不住的。如果说以市场为导向的话，这样的事情一定会是一种喷薄的一种形式爆发出来。 不过这样一个喷薄式报道之后呢，又有一些另外的评论啊，说媒体在制造恐慌。但是说完这句话之后呢，又有媒体人评论说，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轻慢，就是民众他有最基本的知情权，如果你不报道不让我知道真相，就好比我今天又看到一个非典后遗症的患者，他说 他当年并没有觉得自己的病情有多么严重。他说因为市长告诉我们说没事儿啊，就是北京你不戴口罩也没问题呀，就是大家都觉得我可以安全度过这一关。当时呢我还觉得党和政府一定会来关心我。他说王岐山市长派代表过来病房看我，我觉得我受到了极大的关爱，我一定可以度过难关。但是事后他会发现，哎，为什么当年在被所有人传送的医护人员就舍身为大家的这么一种精神，在我的病情当时的病情好转之后却没有再给我持续的关照。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伤害，他不但觉得非典的疫情在被慢慢的遗忘，他本人的那种生存现在的状况同样是被人遗忘的。而且我说的是这个那个非典患者在受到新闻媒体的一种这个影响之后，他本身的一些命运发生一些变化。如果是放回到香港，他其实尽管他说所谓的相对的新闻自由的一个环境来看，但他们报道也并没有说一开始就是达到一种非常专业和一开始就是井喷式的报道，没有的。因为一开始大家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 最开始呢我看到有新闻专业的评论员，他就是他当年是香港电台中文新闻和时事的总监，然后他就有一个总结，他说一开始呢香港媒体是事不关己的态度，当年在3月12号世卫呢就非典发布全球警告，非典呢香港人觉得基本上是别人的事儿，是香港传媒的一个态度。到了什么时候才真觉得这个事儿很大了呢？是那个中大的医学院的院长钟尚志，他开记者会，他向传媒哭诉，他说非典已经在香港小区内爆发，而且我们找不到病源。他就开始斥责，他说主事的政府官员看不见这个事实。就是其实跟内地情况很像的，当年的这个杨永强局长，当年是食物卫生局局长的吧，后来也是落台嘛，因为这个引咎辞职。 对， 当年也是跟内地的人一模一样的，他也不知道是不知道情况还是觉得这个信息不该公开还是怎么着。你就会同样的在香港也是同样的在制造恐慌的，然后恐慌之后在媒体记者的追问之下，他才慢慢的承认，哦，这个事情已经到达到什么样的地步。就是媒体他有的时候不是说我有这个权利报，我就一定可以报得准，而且他在这个拿捏社会这个心理的同时啊，他自己有一些专业上的一些尴尬，你知道吗？就尽管医学院的院长他向你哭诉，他告诉你很多我们在医学上的专业的分析怎么样，可是你要保证你有这个能力和知识储备去听得懂，会问下去，而且在你问下去追问下去之后，民众才会知道，哦，原来现在是这个地步，我知道了科学知识之后，我才可以控制社会上不会继续恐慌下去。其实这个 对 专业是要求很高的。 你这么一说我可以理解到为什么有的香港媒体这两天把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称之为新沙士。其实按照专业的人士，医学专业的人士来说，这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一种想法，因为这两种病毒恐怕差距比较远。但是传媒的想法是我把它叫做新沙士，普通的老百姓就知道这个东西很严重很危险，所以说因此他会提高这么一点警惕。我也一直在想，你说碰到这样的事情，如果说我是这么一个前线的记者，我本身并不医学专业，我搞不清楚它究竟能够杀伤力到多大的程度，那我是选择，我如果找不到一个完全的平衡点的话，我选择是往重一点报呢，我还是往轻一点报呢，这个恐怕有一个抉择在里面。 对， 你说重还是轻真的很难去把握，因为是很专业的一个情况。 是， 但是我刚才听了冯叔跟你谈的那个传媒的那个责任，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反应去淡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因为我想呢就是相关于公共卫生的东西其实真的跟市民的健康跟市民也是很有关系。比方说那个传染病，它传染的途径是飞沫还是接触已经可以得那个病，如果大众不知道的时候，他们不停的去透过飞沫去解除，那个人数就不停的增加，那已经是一个很重。 所以我的理解是你宁可把它报重了好过把它报轻了。 这个真是难讲，就是你要看当场的气氛，因为你把它报得过重的话，你会成为制造恐慌的一个源头。但是呢，你要有保证自己有足够的那个医学知识，如果你自己不懂，你可以去请教别人，要保证它是准确的，而且是对于 那个相对于社会上气氛，你不会去做一个火上浇油的始作俑者，我想这也是负责任的媒体应该做的。反倒是另外一个，就香港人现在新闻多了之后，他会关注不仅仅是传媒，也是通过 SARS 自己是上了一堂很深刻很生动的一堂课，而且是香港的公民社会说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萌芽，就是因为政府的那个不透明啊，他们不知道到底是哪栋大厦爆发了，名单到底是有多少，什么人中招了，我们应该接下来怎么办。于是呢，就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在上网成立一个 BBS 还是什么之类叫做 So Sick， 然后他们在上面通过自己的一些渠道去发掘是哪栋大厦爆发了多少名，然后现在的具体情况怎么样，他们反倒是做了那个通报的机制。所以事后就有人回答，就有人总结到，他说这是香港公民社会的一个启蒙。就你会看到公民社会兴起之后，就是普通民众的力量，它跟那个政治社会跟一些政府的力量，它会形成一种这个互相的推动。 那凡是这是不是跟那个网络举报是差不多？网络举报是差不多、那个， 还有点像哎。 对， 他说当时现在过了十年之后，他们说我当时是凭着一股勇气啊。你现在回想起来，你也是不要命的嘛，你去做那种。 对。 如果真的是去到那种感染很深重的一些社区，你自己会受到什么样的那个危险？其实你也预计不到。但他们就想去做到说政府这块是空白的， 就是这个非典是 一度瘫痪他们的网站。 大家经常说。非典是一个非常时期，非常时期怎么一个非常呢？就是政府啊，或者说很多现有的机制已经失灵了。这个所以要靠大家自己来自救，所以说你会需要组织出有很多新的这个形式，会去发掘。所以这个你说在内地的对于传媒啊，这么不管是新闻史上的一些重要的战役啊，或者说对于内地传媒生态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很鲜明的一个例子，还是对香港的公民社会的这个发展，乃至于对于大家每个人平时的这个生活习惯啊，非典其实这个故事还仍然在进行当中啊，虽然说已经过去了一个十年了。好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关于这个非典十年的这么一个讨论。那么在马上开始接听今天的这个全媒体互动话题，你认为在新的一届中国大陆的政府换届之后，两岸的关系有可能会更上一层楼吗？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请拨打18723346。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先启动凤凰 FM 的 App 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一键 call in 的功能已经开放呢，你现在就可以打进电话来跟我们发表你的看法。 这里先插播一下，这个刚刚看到华人导演李安老师获得了奥斯卡的最佳导演的这个奖项，哎，也是表示祝贺。 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 三立化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习近平会晤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你认为两岸的关系在未来有可能更上一层楼吗？我们马上来接听今天的第一位听众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喂， 哎，陈先生你好，您在了。 啊，你好，你好。 您怎么看呢？ 我认为这一次连战先生到大陆来和习近平见面，应该是在共同在对付钓鱼岛的问题上应该有所收获。毕竟是我们虽然国民党和共产党是对立的，是吧，国民党也不会在很大的程度上让步，但是在钓鱼岛这个问题上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共识，但是能走多远这个东西哈不太好说。但应该有一个共识， 应该有一个共识，但是前段时 间应该有一个共识。 但是前段时间马英九的一个公开的讲话，他就提出了三点拒绝和大陆联合保钓的一个理由。 这个问题现在是这样，马英九在台湾他也应该争取民意，国民党也需要争取下一次竞选的成功，那么如果在保钓这个问题上走得太孤立，他会面临台湾人民对他的选择。另外一个问题，他单打独斗的话，单打独斗他斗不过日本，斗不过日本更斗不过美国。 好的，非常感谢陈先生，应该是从北京打来的。 好嘞， 对，好， 谢谢， 非常感谢。 你是位老听众啊。 好，下一位是这个贺先生。贺先生你好。 哎，好，你好。 哎，贺先生从哪里打来？ 从武汉。 武汉的朋友也是经常打拉了，您怎么看今天这个话题？ 是这样的，我觉得因为现在习近平这样子这个会晤呢，也是在他新一届的政治局常委百日履新之后，在执政一百天之后，他们的一个做出了一个最新的一个吸引大家关注的一个举措。我觉得这个事情意义在于，我们倒还不知道它有什么重要的成果，但是这个事情本身，我觉得它是形成一种良好的两岸的一个互动的一个常态机制，就表明这个新的领导人他的一个姿态态度是什么。首先是一种合作的态度，其次是一种对话的态度，最后呢就是我们特别关注是习近平他马上就要成为，马上这个要那个这个人大改选，他即将成为下一届的这个国家主席，他现在是以党的身份进行一个访问，而两岸之间的最核心最根本的关键还是要靠两岸的，除了两岸的政府之外，最核心的关键还是要靠两岸的政党来推动。所以呢我觉得才先在政党的层面上打通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弥合这两者之间的这个关系，然后等他改选成国家主席以后，我相信一定还会有新的更大的举措。 好的，非常感谢这个武汉的贺先生发表您的观点，谢谢。下一位是穆先生，穆先生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穆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您好，您怎么看呢今天这个话题？ 我觉得就是这个两岸关系这个东西呢，其实关键还是看普通两岸最普通的老百姓之间这个交流。现在很多省都已经开通那个直接可以去台湾那个嘛，那既然我们普通老百姓可以过去的话，那领导人过来一趟应该也是正常的。但是呢这个需要一个胸襟和胸怀，我觉得还是像以前那个我们温总理说想去台湾那边去看一看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台湾那边一直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表态，他们是会不会在这个今年两会之后邀请温总理过去嘛。 是这个您说的是民间的交流已经很充分，但是说这样的官方的人物或者说在高阶的人物能不能够以一个适当的身份或者时机去访问台湾，恐怕是一个更重要的风向标。 是的是 的, 是的。 好，非常感谢穆先生的看法，谢谢您。接下来是于先生，于先生您好。 好的。 哎，于先生。 哎 您好，您在线上了，请问您怎么看呢这个两岸关系的话题？ 首先只要他们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什么都好商量。但是我们中共也要拿出诚意，因为两岸是兄弟是手足，一定要安抚台湾当前的形势。台湾统不统一主要看中国大陆中共的对台政策，台湾不论是哪个党派执政，只要中共还像从前的对台政策不改变，永远把他们当作在野党，谁都不会愿意统一，宁可在世外桃源当个土皇帝乐得逍遥自在，最多还是不统不独不战不和。中共新领导班子若是有大智慧大度量，无私的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未来繁荣大着想，能让台湾和平回归一个中国的大家庭，那么美国日本等国家围困中国的第一岛链就会断裂，我们中国面临的很多错综复杂的困难和问题就会春风化雨狼烟散去。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变幻无常，不可预知的困难和问题经常发生，我们一定要稳住阵脚，审时度势，时刻保持清醒，及时正确的调整对外经贸外交战略等重大政策，不要让旁人的离间之计得逞。好的，我的话完了。 非常感谢，这个应该是安徽的于先生啊，这个语言非常的精炼啊，非常的有备而来的发表自己的观点。那这个说的还是其实对于在大陆这一边的对台政策啊，是不是也应该在新一届的政府即将换届之际也应该做出一些这个反思啊，或者说叫做台湾常用的一个词叫做检讨。 对， 检讨。 那这次新闻事件呢，我们除了会关注连战先生他来大陆之后的行程之外呢，也可以关注到啊，他这次跟他同行的都是什么人。我看到新闻一共说有30多位的政商人士， 有人就报道说呢，成员还包括国民党的副主席林丰正、蒋孝严，还有智库的执行长蔡正文，还有这个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还有新党的主席郁慕明，还有这个润泰集团的总裁。你会看到他的整个名单是非常豪华的，所以足见呢这次来大陆访问他的一个重视程度和他可能会往哪个方向呢去谈判、去商量一些两岸关系的对策。 好的，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也是马上为大家更新一下正在直播的这个奥斯卡的信息。最佳影片已经颁出了，看到今年非常特别，是由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颁出的。那这个最佳影片的获得者呢是逃离德黑兰 Argo。 好，这是最新的消息了，也感谢你关注 U Radio 的节目，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明天见。